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在接受传送后立即选择摇号进入下一个世界。他从一处深海又跌入另一处深海，隐隐的窒息感过后，意识逐渐归为清明。他像是一条浮上水面的鱼，随着与水面距离的拉近，四周黑沉沉的静谧开始褪去。一个声音进入他的意识： 池小池。 池小池许久没有听见别人叫他的名字，昏昏然的想，但在他的记忆里，楼哥很少连名带姓的叫他 池小池。 声音再度响起时，他重新拥有了四肢。池小池能感觉到自己是坐姿，自己的头正枕在手臂上，意识成为了食物，很沉，坠着他的脑袋，叫他有点喘不过气来。 池小池！ 一声怒喝，伴随着后脑被一样小型物体砸中时发出的轻微刺痛，池小池从幻梦中惊醒。他抬起眼来，习惯性的在心里唤道，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 得，睡得还挺香啊。 讲台上的人把黑板擦在讲台上敲得灰尘四散，一张脸被粉尘铺了个云山雾罩。 池小池，你爸妈花钱送你是来上学的还是来坐月子的？考高一回你烧包了是不是？ 徐老师许志强，初中物理老师，魂名许大裤衩。得名原因是此人讲课手舞足蹈，格外激情。某年夏天，他穿着一件牛仔裤来上课，唾沫星子四溅的讲弹力。清道农时他说，同学们你们看，这就是弹力。他做了一个高抬腿，把腿架在了讲台上，试图来一个现场教学。其结果是咔嚓一声，裤裆裂了，从此得名许大裤衩。之所以池小池印象这样深刻，是因为这个外号正是出自他手。池小池的同桌是个挺瘦削矮小的男的，见他看向自己，立马小声为自己辩解： 不怪我呀，老许叫你那么多声你都听不见。 池小池满心茫然，他想， 这是做梦的吧。 为了确定自己在做梦，池小池低下头来，桌肚里躺着篮球杂志和课本，桌侧生锈的挂钩上挂着双肩包，桌面上贴着前任主人留下的小贴画，贴画里男人的脸已经被手动磨皮，根本看不真切，只能凭轮廓确认是个帅哥。如果这真的是梦的话，周公还真他娘的是个细节控啊。池小池开始细细打量自己，他穿着宽松的像面口袋一样的蓝白色校服，水手配色，长袖松松挽到手肘，露出修长的小臂和尖瘦肘骨，肌袖处的校徽符文被磨得发白，有两碎线冒出了头。他歪一歪脚面，清楚看到了自己右脚踝骨上的黑色花纹。池小池记得自己是初一下学期穿的个儿抽的牙，初二上学期新换的校服号码到下半学期又小了，裤子短了不少，他也不急着换，买了一张便宜的黑色纹身贴，把普通的白袜子剪短成后来无比流行的船袜，配着白色板鞋，纹身贴就贴在了露出的右脚踝上。这个年纪的小女生已经有了性别意识，为了围观一只脚，常常特意在课间跑来，在窗外指指点点叽叽喳喳。池小池知道自己帅， 哪个长得好看的人不是从小被人夸到大的呢？因此他从不吝于向别人展示他的魅力。许大裤衩还在喋喋不休地数落他，但这些话在池小池嗡嗡作响的脑子里转过一圈，就被他筛了出去。他眼里只能看得见一张张在记忆里早已模糊，如今看来又异常熟悉的脸。他只能看得见摆在桌面一角的一沓各科目的快乐暑假，上面画着一个个喜笑颜开的智障小孩，根本就不知道做作业为什么会让他们这么快乐。他也只能看得见黑板上一角写着离中考还有340天。340这个数字四周的黑板被擦得发了白。池小池从初中开学第一天起，班主任就开始倒数，美其名曰要让大家培养紧张的意识。距离中考340天，快乐暑假，暑假，初二的暑假还没开始。池小池一把夺过书包奔出教室门去，无视了徐老师在身后气急败坏的叫喊，池小池一步五阶沿着楼梯跳了下去。脑海中有个声音隐隐约约地回响着，但池小池不想去管它。自己也许是在课堂上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无比漫长的预知梦，梦见了未来。未来的自己有着光鲜的外表，尊崇的地位，无数的财富，但唯独没有了楼哥。现在梦醒了，他要去见楼哥。 小池， 一声响在脑海中的声音总算把池小池失控的理智稍微扯回了正轨。池小池在教学楼一楼的最后一节台阶上站着，提着书包的手微微发抖。见止住了他的步伐，楼影的嗓音才温和下来。 你怎么了？要去哪里？ 池小池的认知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来回拉锯，他用掌根狠狠地压着左眼，逼迫自己冷静下来。 这是任务。 楼影颇有些不可思议。楼影和池小池的传送有了些微的错时，等他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教室。他坐在教室第三排最中间的位置，面前是寥寥的笔记和一张小狗的画像。老师在前面口若悬河，他也是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要和池小池进行意识连接。他连接上后看到的就是发了疯似的从教室里逃出的池小池。说话间，老师要求大家拿出练习册，楼影便顺手合上桌面上的笔记本。 这当然是任务，你是怎的？ 然而笔记本封面姓名栏上的两个字楼影，叫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